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书展呢就今个礼拜啊开始咗啦，咁啊今日呢阿聪都应该好忙啊话书展返嚟啊。 係终于忙碌完返嚟啦，因为啱啱过去嘅星期五都有一个签书嘅活动啦，咁小弟就因为係啦出咗本书啦。 係咁就係呢个无人之境㗎嘛。 係。 係咁啊我有支持㗎，我记得我嗰日呢去呢个书局买嘅时候呢第一时间做系做咩，唔系睇嗰本书啊。 係 即刻影张相话你先买咗啊大佬。 其实呢样嘢好抵赞嘅，因为其实即系本身我同胡嘉伦私底下都好friend 嘅，其实本身佢嗰份人咧， 私底下 啦，即系讲紧即系工作以外啊，平时都做嘢咧，有啲立嘅做朋友方面， 系咩？竟然咁嘅事， 真系有啲咁嘅事。 有啲公司嘅同事，你讲到明系即系唔 friend 嘅，即系有个别同事系私底下 friend， 有啲真系纯粹共事嘅啫，我同佢冇乜深交嘅。 呢个真系亦共事，亦都系亦朋友啦。咁而佢都好快即系 send 俾我，我都话哇，你真系好快手鼓励唔到。咁其实都系咯，就感激即系支持下啦。因为其实做书都好难做啦， 系啊，因为唔知你有冇下一本啊嘛。 都真係㗎，咁 所以咪等時間咪即刻支持你。喂，如果乜間有啲咩啊？冬瓜豆腐三長兩短啊，你真係怨我點算啊？ 嗱， 我 要住響， 要做朋友嗰 part 我做咗，我撐咗你啦，兄弟。 絕對感受到。 我甚至乎我同話你講啊，我同書局嗰啲啲即同事啊職員喺度講咧，我話哇，我真係好想買呢本書咧，你幫我揾啦咁樣。跟住後屘佢又幫我抄啊咁。咁甚至乎因為我問完之後咧，即刻話我見佢咧兩三本攞出嚟之後咧，擺喺啲好當眼嘅地方。 系 应该请食饭啦，我觉得就 你铺咁多嘢都系想讲下呢、這、一个，你帮我去令到本书可以即系浮面嘅机会多啲嘅原因啦，系嘛？ 重点系我希望你请我食饭啫，其实 不过其实你讲开呢啲书嘅一啲即系呢啲我哋叫咩啊？少少知识啊，或者系一啲我哋先知道嘅二三事啦。其实好多嘢讲，其实嗱，我哋今日个节目咧，除咗即系可以都一阵讲下关于即系写作嘅嘢啦，亦都有一个嘅日本嘅漫画就改编到真人电影嘅，其实就系响嗰部电影叫《响成》。为小说家的方法，咁呢个慢慢一阵可能转头翻嚟先讲啦。但其实讲翻话一啲即系出书嘅二三事咧，其实你头先讲开，譬如你话你帮我问书啦，我系非常之感激嘅。我谂或者系每一位作者出书嘅时候咧，佢哋都会好感激身边嘅朋友咧，会即系。好不自覺又好，或者好似你咁專登都好啦，去做呢個動作。因為其實我哋有時會講一本新書出咗之後呢，我哋其實一去到書店呢未必會擺喺豬肉台。我哋講緊嘅豬肉台呢，就係平時如果入到去書一個書店呢個當眼嘅位置呢，一張台咪寫住咩新銷推介咁嘅呢，嗰張台其實唔系咁易霸噶， 系 啊，咁有时一嚟啦，如果各位作者本身都系一个比较受欢迎嘅，已经系一个知名人士嘅，其实会比较易啲就摆到嗰个位，或者系摆一段时间摆耐啲嘅，咁但系相对如果系一啲籍籍无名啊，又或者真系比较即系少见嘅作家咧，其实要摆嗰个位咧，就真系要全靠大家去问多啲书，或者系买得多咧，咁书店就会因应翻哦，原来都真系几多人问嘅话，可以摆喺当眼嘅位置，再谷一谷销量咯。 你早啲讲。讲啊嘛，每日帮你去问一次啊嘛，又系你啊，陈生 唔需要啦， 系好刻意，突然间好着意啊呢件事，去唔同书局帮你问咯。不过嗱，即系讲真，因为其实我知咧，阿聪就即系呢一次咧，就系佢第二次啊，第二部作品啦。 系 咁即系我打从佢第一部作品咧，咁我都有支持嘅，即系佢对佢嚟讲啊，即系不嬲写书啊、出书啊，都系你自己一个儿时嘅梦想啊、目标啊咁啦。 真系啊，电台系第一，做写书真系第二。 意咯。 係啦，咁即係嗱，講翻，因為我知道其實阿聰咧，佢讀書嘅時候咧，已經都好喜愛文字噶啦， 係， 同埋佢對文字咧係有一種執著嘅啊。 點解咁講咧？我想知點解你咁認為？ 即係因為咁樣，因為嗱，對於好多人嚟講啊，寫書嘅話咧，咁佢對於即係寫一本書出嚟嘅時候咧，咁佢好多位就係我總之想講個故事，咁我希望可以同人哋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嘅話，分享到就得噶啦。 係， 至於入面究竟話我對於嗰啲即係咬文嚼字啊，或者可能有一啲嘅表達手法啊，未必話太過在意啊。有時候甚至乎啊，如果一啲即係前輩啊，或者有經驗寫作啊、出版嘅朋友俾一啲意見嘅話，佢未必會堅持太多嘅。 係， 但阿聰明顯就係咧，佢就算啦、我之前未出過書都好，但係我係有呢一方面嘅堅持同埋執著。我希望咧，即係可能出版社又好啊，編輯又好啊，會聽取我的意見，甚至乎會尊重我嘅決定咁樣樣噶嘛。 真係會，我係會比較去考究嗰個用字，哪怕係標點符號啊。 係， 因為其實講翻即係譬如喺過去嘅即係啲。一兩個月啦，其實阿劉以暢先生佢就離開咗啦，即係呢一位都係好受歡迎嘅一個文學作家啦。即係其實我自己有好多嘅寫作風格呢，亦都係有點而向佢係取經或者係潛移默化嘅、 嗯。 因為其實佢都係一個好出名嘅意識流嘅作家、小說家咁樣啦。其實佢寫嘅一啲文字、一啲句子咧，係好蒙太奇啊，係好電影嘅蒙太奇，係一啲好零碎嘅片段啦，可以，但係再將佢侵埋咧，成為一部作品咯。即係最經典就係佢嘅《走圖》啦，其實。 係。 咁而我亦都喺我自己，哪怕係再之前嘅作品都好啦，我亦都你講嘅嗰個斟酌位就係啦，我係要求本書入面淨係得逗號同埋句號嘅啫。 嗯。 其實最開初就係出版社都同我講話，你呢個堅持咧，點解要咁咧？ 係啊，好似好無謂咁樣。 佢專登幫我係改咗一陣㗎，佢係加翻啲開印好啊，刪印好。 尤其是你知，即係今時今日好多時候都係標點符號嘅年代啦，即係有啲冇乜必要嘅地方啊，彷彿我都要加感嘆號，仲可能唔止一個添，加多幾個俾佢啊，要誇張一啲。即係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而家成日都講啊，現代嘅文學某程度都可能是符号学嚟嘅， 系 迟啲可能再演化落去噶啦，加标点符号唔够啊，可以加埋 emoji 啊， 加埋啲蛇仔啊， 加埋啲蛇仔啊，或者可能用嗰啲符号砌个样啊，砌个公仔出嚟都唔出奇噶嘛。咁但系你嘅坚持就系我吓，偏偏就系要逗号同埋句号啫，其他嗰啲都唔要噶啦， 都唔要噶。哪怕佢开头话不如加个破折号都好嗰啲，我话唔要，总之我净系要逗号同埋句号。其实我有觉得有时候即系我哋嘅文字咧系好反映到自己一个人噶，即系点解我会净系用逗号句号啦？即系其中一个。比较大嘅，我想讲嘅原因啦，就系你都识咗我咁多年，同乌嘉伦识咗十年都有啦 ，over 十年啦，其实 系唔使讲咁耐嘅，其实就你讲话短短两三个月啦，一年半载好啦， 即系其实 年纪曝光啊，大佬啊， 即系其实乌嘉伦都会知道我自己咪后系一个比较好沉静、好寡言嘅人嚟噶，我真系都冇乜。特別嘅情緒起伏大跌大落都冇乜嘅，其實甚少啦。咁其實逗號句號就係因為即係我同忠於翻我自己嘅本人啦。如果係問號感嘆號，其實有好多嘅即係感情嘅符號，即係嚟堆砌翻。即係譬如呢個句子，如果你想令到佢更加強烈嘅話，就係、是、感嘆號啊嘛。係 啊。 咁但係我覺得其實唔需要咯。 對你嚟講都係一個句號嚟嘅啫。 都係一個句號嚟嘅啫。 係。咁即係所以對你嚟講咧，你嘅人生就係得逗號同埋句號多嘛。就係、是、當要停頓一下嘅時候咧，就逗號。 係。 我講完啦，句號。 就句号， 我都好少问号同埋感叹号噶啦，其他符号更加唔使谂添。 系，我谂呢个就系懒系啊，即系符合翻有时自己，我自己做人都真系咁啊，就系觉得有时平淡是福啦。 哇，讲到咁样，我冇理由唔认同你喎。 系咪先啊？要认同先。 讲翻嗱，你本身书啦，因为即系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今次阿聪嘅呢一本新作啊，《无人之境》啊，系咪？即系究竟即系个。概念是怎样样来的呢？无人之境是不是真的讲跟他踏入一个无人之地啊，定是一种的境界定是什么呢？俾你讲啦，不如。 我想无人之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 message， 一个讯息就 是 有时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在身边徘徊啦，出差咁转啦，但他未必是很了解你的内心世界。 嗯。 那其实无人之境都讲的就是有两位主角啦，一位叫做 Bonnie M。 嗯， 一位就系叫做兔唇丽丝，其实佢哋两个咧都系有啲烦恼，然后佢哋就各自揾出口。其实呢一个故事咧，佢系发生个时间线好短噶咋，佢系发生喺凌晨两点钟至到六点钟嘅。其实即系如果有听开商业电台，呢、這个时间就系一切从音乐开始嘅时间， 即系深夜时间啊，公司真系完全冇乜人啊，得翻一个嘅 DJ 喺直播室嗰度打歌，同听众交流就系嗰四个钟头啦。 其实好开心嘅嗰个时间，因为。 为即系再讲翻远多的多岔开少少，我打从话要入嚟商业电台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大概系98年左右啦，开始听收音机听商业电台啦，听无人驾驶啦，嗰阵有个节目就系啲个主持就系听众啦，总之打电话上嚟，然后 就自己讲自己想讲嘅嘢啦。 系啦，系嗰阵觉得哇好正啊！佢有句度咗句 VO 类似系话你有冇留给空气嘅说话咁样？然之后啲人就打嚟讲咩得嘅，讲煮嘢食又得，讲咩食谱又得，或者啱啱阿 A 讲完嘢啦，俾人 cut 咗线啦，阿 B 就话喂，头先我听到阿 A 你讲嘢，有唔开心又唔紧要啦，我陪你啦，即系会有好多咁嘅互动，咁好不自觉就爱上听收音机，而紧接亦都即系对一切从音乐开始好有感触啊，因为 哇感触， 好真系感触噶，因为。我都话自己其实系一个比较孤僻嘅人嚟嘅，唔系咁中意沟通嘅。听收音机嘅好处就系有时我唔需要同人交代嘢，而有个人佢虽然佢唔识我嘅，佢见唔到我嘅，但佢默默去讲啲嘢嘅时候，我可以吸到啊，我可以感受到啊。佢播嘅音乐有时有新歌有旧歌啦，有旧歌嘅话系好就系因为我有共鸣啊嘛。我一听嘅时候，我已经觉得啊，你安慰紧我。所以慢慢我都有个使命啦，即系所谓我自己嘅坚持啦，就系、是。如果入嚟嘅话有机会，不如就做 music show， 因为当初我系咁样去俾人安慰，我觉得我都可以有咁样嘅能力，可以去安慰翻需要俾我，或者唔系讲安慰啦，唔一定有唔开心嘅，但系可以陪一啲人去行一段路啊，哪怕系四个钟头节目或者系个半钟头嘅音乐节目咁样啦。 系咁其实阿聪头先都讲啊，听落去好似好矛盾啊，即系话其实佢系一个唔太中意同人交流沟通嘅人，但系佢偏偏又选择做电台， 系咯，我觉得好奇怪。 咁因为你做主持，某程度就算我话系一个 music show 啊，我唔需要即系有个另外一個主持同我互動都好，但係某程度我都係同聽眾交流緊嘅。咁所以嗱，其實你應該理解嗰件事係咩咧？即係我自己嘅嘗試嘅理解啦，就係佢唔係唔中意交流，只不過佢中意同人交流嘅形式未必係用言語一字一句咁同你表達。即係可能你話有時候我哋做 music show 就係㗎啦，即係播首歌，我忽然之間嗰個人好有共鳴，唔知點解我當下嘅心情，哪怕開心又好，唔開心又好，呢、這個 DJ 佢打嗰首歌出嚟，甚至乎佢成个 music show 个 flow 系， 仿佛就系好即系表达到啊，可以慰藉到我自己当下嘅情绪或者一啲嘅感受。咁即系有时候我哋嗰个沟通咧，尽在不言中，就系在于呢一度啊嘛，系嘛？ 系啊。 咁当然啦，阿聪嗰本书咧，我都有拜读过嘅。咁啊，其实嗰本书咧，即系都真系好感受到啊，佢对于电台嗰个嘅热爱同埋嗰啲嘅情怀喺入面有表达到出嚟嘅。最后翻嚟我哋再讲啊。 转头翻嚟继续。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透露少少即系阿聪呢一本新书《无人之境》啦。咁因为唔系剧透嘅，咁但系的而且确一开始嘅时候咧，你都感受到本书嗰个嘅背景。設定咧就係講緊即係有一個嘅電台節目主持，咁我覺得佢都幾清高啊，唔知係咪你啦，即係又喺度講話咁，對於即係選擇歌曲啊，我有自己一套嘅品味啊， 咁呢個係做電台從業員應該做到嘅， 跟住後屘又話，其實有時候咧，即係做一個音樂節目主持人啊，應該係即係歌曲為主啊， 喂，但係講翻呢啲，我真係想岔開少少喎，即係平時啦，聽眾咧都即係尤其是以前啦，音樂節目好多噶嘛。即系我点解会喺个即系字里行间会讲话？其实做节目咧都系要有拣择咧，做音乐节目咧，因为即系谂下我同你啦，又讲翻历史啦，都系跟阿国大，跟阿远天师大噶嘛。 我已经唔敢讲呢一啲噶啦，其实系你先讲噶咋。 我就唔敢讲啦， 我都唔系好敢攀呢啲关系。 咁即系谂下喺过去同阿远天师即系做999但愿人长久嘅日子，佢真系会即系鞭我哋噶嘛？即系呢啲更加唔敢讲。 我冇讲过。呢一啲系阿聪嘅说话，不代表本人立场。我先讲， 唔系即系我会好感受好深嘅就系、是，譬如以前阿国佢会，譬如无啦啦喂阿聪听呢一首歌啊，话咩歌嚟噶咁啊，欧瑞强《陌上归人》咁样，佢会间中就会摆一啲比较旧嘅歌啦，即系佢知道你呢啲咁嘅八十后啊，唔听歌啊，咁咪俾啲歌嚟听。咁其实听下或者喺即系喺远天师身上都会学到啲嘢，就系、是、即系起码我自己做法啦，未必每一个 DJ 都会咁做啦。就系、是、有时我会好享受去播一首歌，嗰首歌咧系可以威力劲到我唔踢嗰首歌。 聽眾都知道是咩歌咯，即係你諗話，譬如陳百強嗰啲歌，譬如有了你嗰啲咧，連耳嗰啲，一聽個 melody 已經好熟悉，因為 即係個前奏啊 ，intro 一奏起啊， 係啊，已經 知道 係 咩回事啦嘛。 因為譬如以前我做節目，我都會有諗，即係諗到好深層次，懶係好哲學，就會個節目係做俾邊個聽嘅先，做俾自己啊，做俾監製啊，做俾聽眾啊，定係即係做俾任何邊個人咧？咁而後屘即係我自己。即係根據呢幾年嘅即係十年嘅工作經驗，我就會諗係咯，其實揀歌咪係揀一啲好聽嘅歌咯。即係其實咁講好似好廢啊呢句，但係唔係喎，你真係揀一啲係令到人哋有共鳴、好聽嘅歌就好足夠啦。 係因為嗱，其實我哋即係簡單去講啊，有時候可能即係聽眾朋友可能聽一個節目咧，就未必話有好多細節上面好似我哋會留意嘅。即係好似阿聰頭先講咧，喺個本書入邊都有提嘅。係咁就係例如話有啲位例如話你假設播完一首歌之後。正路啊，歌与歌之间，又或者 intro outro 啊，可能你都会讲啲嘢。 系啊， 咁嗱，但系咧有啲歌劲就劲到系咩咧？就系、是、当你播完嗰首歌完咗之后咧 ，outro 啦，有啲余韵啊，忽然之间啊，举例啊，假设个 flow 好正嘅，接一首可能系陈百强嘅《涟漪》咁样， 系 噔噔噔噔噔咁样样啦。 正， 你唔需要讲任何嘢。已经嗰首歌系升咗入去 啊，已经交代到 了。反而如果有时候你讲一啲吓，即系所谓嘅 tag 啊，又或者你忽然之间有一啲说话，其实讲咗对件事冇特别嘅帮助， 系 咁你反而系令到即系嗰两首歌嘅衔接咧，会有少少啊 瑕疵 走出嚟啊，嗰啲叫做咩咧？画蛇添足啊。咁但系好多时候咧，即系嗱，听众嘅朋友咧，可能就会觉得你冇嘢讲，或者你懒得度 tag 咁样样，咪唔讲嘢。咁但係唔係呢個真係好主觀啊、或者係嘅，或者係有啲人真係覺得喺嗰、那個位置，你講幾句嘢啊，哪怕你突然間聽個歌名都好啦，咁都可能係對於你嚟講啊，好似 有啲資訊你吸收到啦， 係啦。咁但係唔係個個都咁睇，咁在於呢一個就視乎翻自己嘅節目主持啦。不過喺呢一本書入面咧，咁即係呢位主持人咧就傾向於就係佢覺得一個 music show， 咁就係應該咧就係以音樂啊以歌曲為主嘅，係咁嗰首歌。如果你揀得啱嘅咧，自然佢自然就勞駕咗成個大氣波段啦。咁啊，聽緊嘅人都自然就會係即係感受得到啦。當中即係呢一個音樂節目入邊啊，嗰、那個靈魂係在於哪裡啦？咁而正正就係呢一個嘅音樂節目咧，偏偏就影響咗故事入面嘅主人翁啊嘛。 係啊，就影響到啊 Bonnie M 同埋兔唇麗絲啦。因為其實佢哋都講話各自有啲煩惱嘅，而 Bonnie M 本身就好中意跑步嘅，咁佢就決定喺深夜嘅時間就自己喺觀塘區一帶 見佢啦，自己唔知坐車定係。揸车啊！ 佢揸车去到一个地点， 跟住又跑翻转头啊嘛！呢个系阿聪成日鼓励我要做嘅一件事嚟嘅。 系啊，你做咗未啊？ 我计划紧啊！ 你应该揾星期二啊嘛 ，Nicole 啊，定星期三啊？ 星期三 啊 ，Nicole 啊， 讲噶啦， 系啊，成日讲都唔做啊，真系。 系啊，咁你讲翻啦，咁啊 ，Bonnie M 就去咗即系深宵跑步啦。 系啦、 啊， 因为佢就系后知后觉，原来佢嘅太太，佢有个太太嘅本身，咁变咗前妻啦，已经。咁原来就系因为即系偷食啊，咁就变咗佢自己阿 Bonnie M 本人就觉得好。好烦恼啊，因为佢都估唔到佢太太会偷食嘅，而佢亦都即系深受一个情绪影响，咁变咗佢就要通宵跑步，佢希望可以喺跑嘅过程咧可以揾到个出口出嚟。 系， 而另一位主角咧就系兔唇麗絲，其实佢就系一个 security 嚟，一个护卫员嚟嘅，通宵嘅护卫员，咁就系佢纯粹。本身係有一個口吃嘅問題啊，佢亦都唔諗住同人溝通嘅，咁變咗佢揀呢一份工作咧，就係佢可以即係避開同人溝通嘅機會，而佢亦都本身好中意睇書嘅，佢就好中意自己一個病埋咯。咁其實亦都係講佢喺呢一個夜晚自己睇書嘅過程，因為佢嗰棟大廈咧都發生頗多事情嘅。咁就究竟即係嗰四個鐘頭入邊發生啲咩事情，而令佢後屘又揾到個乜嘢嘅出口咧？咁呢個就係、是、都係個最終想帶出嚟嘅信息啦。 转头翻嚟继续。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今时今日喺香港，即系做写作啊，一啲都唔容易啊！即系我身边都有一啲朋友，即系出书嘅话，都系有讲噶啦。即系讲真，因为你见到而家今时今日咧，实在太多嘢充斥喺我哋嘅生活嗰度。即系讲到一啲即系文字啊、文学嘅一啲作品咧，就即系。 對於好多人嚟講，未必有咁嘅耐性同埋時間去慢慢細味， 同埋因為呢個年代係興速食噶嘛， 係啊， 即係大家都可以就咁碌手機啊、睇 Facebook 啊，或者係即係打機啊，其實佢哋真係會忽略咗文字咯。 同埋仲要再講嘅就係咩呢，就係、是、實在有太多資訊係免費得來，係 啊， 即係我仲要俾錢啊，哪怕嗰個錢係即係唔算話一個好高嘅價錢啊，講緊可能幾廿蚊咁樣先算啦。 嗯嗯。 咁但係有啲人都覺得就係、是、喂，咁喺出邊啊世界有咁多免費嘅午餐，點解我唔食嗰啲，而要特登花一嚿錢，可能買一啲即係書翻嚟睇啊咁，即係嗰個價值同以往係幾唔同啊嘛。 所以我諗呢一個位會唔會有啲人妥協咧？因為其實你講開網上一啲免費文字咧，我其實好抗拒嘅，因為即係由打從我年半出第一本書嗰陣咧，即係我都有諗過，哦，不如喺網上寫下嘢，然後寫完之後就集思，即係將佢結集成即係實體書啦。 有好多人都咁做啦，即係你見即係好多尤其是一啲網上作家， 係啊， 咁你一開始唔知啲咩論壇啊、咩討論區啊， 係啊， 跟住就好似啊擠牙膏咁樣逐啲擠個古仔出嚟噶嘛， 係啊，即係尤其是高登有好多啦， 高登有好多啦，咁、啊、你擠下出嚟嘅時候，原來引嚟一班人喺度係咁追啦，話喂幾時再有啊？幾時有 update 啊？咁於是乎佢又再。即係擠牙膏慢慢咁樣嘔出嚟之後呢，咁你發現呢原來有一班人係會 follow， 甚至乎呢一個即係作家佢會可能開一個即係叫做粉絲專頁， 係 咁跟住呢就引嚟好多人就去即係緊貼住，因為佢慢慢去發現呢，我如果要更新、我未必可能喺個論壇或者討論區更新，可能佢會轉向呢就去自己嗰個粉絲專頁嗰度，就係 update 就有啲咩最新消息嘅話大家喺嗰度 follow 啊，咁我又儲到 fans 啦、 啊、 同時之間亦都引嚟可能有 商機會出現啦， 啦，因為通常都會有一啲嘅出版社会留意啊，系 物色噶啦， 系啦，啲即系年轻人啊，又或者而家啲读者啊，佢哋关心啊边一类型嘅作品啊，边啲作品啊，边个作者啊，咁从而咧就会主动去联络啦，就系话咦有冇兴趣即系帮你出本书啊，甚至乎你出嘅书可能会改编成为电影啊，或者其他唔同嘅即系创作咁、样。 所以我自己真系传统派啊，因为我其实自己不太妥协噶，即系我会觉得文字系有价咯，所以嗰阵我咪话年半之前我系会话我点都唔要。喺網上發表，然之後將結集成書咯。因為我覺得其實好嘅文字，即係講緊唔係話我自己啦，即係自己都可以係好文字。我意思係每一個即係出版嘅文字啦，其實佢都好值得係要付錢嚟去睇啦。咁而喺即係喺呢一個近年啦，都唔係近年啦，係近啲我諗十年都有啦。其實呢個實體書個市場咧都真係好差嘅、即係變相有時候大家都可能轉戰就係、即係先唔好講話喺網上發文啦，其實電子書亦都某程度上係會。令到即係實體書嘅出版咧，係即係嗰個銷量咧係下跌得好犀利咯。 係咁不過即係依然啊嚇，有好多人啦，即係阿聰都係其中一位啦，就係、對於即係文字嘅著迷，好希望自己可以出一本即係自己創作嘅書，咁啊同即係讀者分享啊。咁當然啦，我其實都見到阿聰咧喺即係寫書嘅時候咧，佢嗰個閉關嘅慘況啊， 係咧感受到啊， 都感受到嘅，即係嗰幾日，即係唔係嗰幾日啊，係嗰一個。階段啊，係即係都幾即係，因為尤其是你知啊，你又唔係全職咁樣去寫一本書，即係你話哇，我係風流才子咁樣話，周遊列國咁樣玩完翻嚟之後，先至慢慢咧又丟掉嗰本書，咁你就話啫。而家唔係啊嘛，你尤其是講緊好多即係真係想寫書嘅朋友，佢哋都可能係即係。兼職啊，或者空餘時間去做咁嗱、但係你又要咁、你有時候空餘得嚟嘅話，你都要俾自己啊有個 discipline 啊，要即係遵循翻個規律啊，要逼自己去寫嘢噶嘛。如果唔係你過 deadline 嘅話，咁啊件事可能不了了之咗啊。咁所以你都要 push 自己嘅。咁喺 push 自己嘅過程入邊咧，你就見到啦，又要做平時啊日常要做嘅工作啊，你有其實有家庭又要煩啊，有生活上面嘅要處理啊，再加上你做呢一本書又唔係玩玩下又有閒嗰種。咁变咗咧，即系做嘅过程入边咧，我相信都有好多感受嘅。 即系其实喺呢个写作嘅过程咧，我都一直咁样去同自己讲，即系我都觉得应该几系嘅，就系每一个创作人咧，都会唔会有一。點而嘅自虐傾向呢？點解咁講呢？即係以尤其是係寫作為例啊，其實喺寫作嘅過程嗰、那個痛苦之處係咩呢？就係、你坐定定，然後你就對住嗰部電腦一個空白嘅 Word 檔，然之後你喺度打字啦。有嘅當然就好開心喺度打字啦，冇嘅時候你坐喺度長久即係同呢個孤獨對峙啊。而嗰個痛苦嘅過程係咩位呢？就係、你竟然你會願意一字接一字。 慢慢打下，即係好似便秘咁打下又出下唔出下咁樣，然之後就完成咗幾萬字至到十幾萬字嘅作品。其實呢個過程係真係好艱辛咯。咁我但我都問自己啊，咁既然係咁，點解你咁中意寫嘢嘅咧？其實純粹係真係我中意苦中作樂咯，或者喺嗰個過程，我有時都會有諗過或者。即係又係講翻啲好 deep 嘅嘢啦，好深入嘅嘢啦。譬如做電台或者係做文字都好啦。其實有時我有啲位好尷尬㗎。個尷尬位係咩呢？就係、是、我未必會好輕易同人講話，你好啊，即係介紹啊，同啲人你好啊，我係 DJ 啊，我係江建聰，或者我係一個作家去江建聰。其實好避開去講呢樣嘢嘅，因為喺我以前成長嘅年代，我哋會見到嘅就係、是。所謂 DJ 或者作家咧，係啲人會 up 出嚟噶嘛，即係話哇森美啊 DJ 啊宵夜尖啊，即係會咁樣 up 出嚟啊。而佢哋本身係唔需要話大家好啊，我係 DJ 森美，我係 DJ 宵夜尖，所以本身對於呢一個嘅即係稱號咧，其實我本身係好矛盾，即係尤其是作者都係啦，作者作家我都係淨係話哦，我中意寫嘢，但我都好謙卑，亦都唔敢去講自己係作者。而咁點解會寫一本書咧？我諗就係一嚟啦，好明顯就係唔係因為為咗個 title 啦，而係。我曾經聽過新青年理髮廳啊，一對即係香港嘅一對男子組合啦。其實佢哋有一首歌咧叫《我的志願》，裏面有句歌詞咧係點醒咗我嘅，即係佢類似係話梵高都冇諗過自己會成為畫家。如果你鍾意畫畫，你淨係需要畫畫。嗰刻我醒咗咯，即係喎。如果我係鍾意寫嘢嘅話，咁 就寫咯。 係咯，咁你唔需要你成為一個大作家、一個作者，定係一個冇人識嘅 nobody。你鍾意寫嘅話，而你本身喺寫嘅過程都係帶住頭先上即係新聞之前講話一啲使命啦，即係話原來做音樂節目嘅係有使命想。撫慰到人嘅心靈嘅，寫書原來係想令到人有共鳴嘅，自己即係堅持住揸緊呢個宗旨嘅話，其實我覺得已經好足夠咯。 所以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嘅精神咧、都依然係要即係同新一代咧係即係傳承落去嘅。因為實際上面，我覺得咧，尤其是而家相比起以前咧，有時候太多人有太多嘅計算同埋諗法，就係、是、我做一件事，我會衡量究竟佢有咩回報，有冇咩價值先至去做呢個講緊嘅唔係淨係小朋友自己去諗喎， 係 有時候做家長咧或多或少都唔覺意滲咗出嚟，即係我啱啱對上咧同一個即係你都可以話係新手爸爸媽媽啦，即係講緊佢哋個小朋友都係幼稚園階段啫。 OK， 咁但係已經喺度講起啦，如果第時阿仔話想要即係可能做一啲從事藝術類型嘅工作嘅話，點樣樣啊？媽媽即刻皺曬眉就話嚇， 冇啦，揾唔到食㗎， 冇啊！即係呢啲好唔穩定㗎喎、同埋即係有幾多個你真係能夠脫穎而出，佢哋嘅諗法都係話喎，假設你可能做一個即係音樂創作人， 係 即係佢都覺得你要做音樂創作人唔係因為單純你喜歡音樂，係因為你做嘅話，等陣先，你會唔會成功，會唔會出名先？ 係有冇即係賺到錢嘅？ 賺唔賺到錢啫？嗱，舉例即係如果你假設係做流行曲嘅話，你嗱當你做幕後啦，唔係做幕前啦， 係 你有機會同一啲乜嘢嘅 artist 啊咩歌星合作先？即係佢哋諗都係諗呢樣嘢，係揾唔揾到錢，而唔係單純咁話音樂帶到幾多嘅歡樂俾佢哋。咁而頭先阿聰講嗰樣嘢就係啦，有啲時候唔需要諗太多， 係 即係當你其實如果係單純去喜歡嘅話，正如頭先你講啦，阿梵高佢自己都冇諗過自己係畫家，就係因為佢喜歡，咁佢咪去做咯。而當你全神貫注去做嘅時候，其實成唔成功嘅一樣嘢咧，未必係最重要嘅。即係有時候人生嘅成功與否，唔係取決於究竟佢係揾到幾多錢啊，又或者佢有幾多嘅即係名利噶嘛係。 其實明一啲爹哋媽咪佢哋會諗就係話，咁你大個要揾到錢啊，即係或者譬如我自己同我阿爸都係講話，你唔需要養我嘅阿仔，你養掂自己先好唔好啊？但係咁即係我會明，但係其實另一個位去諗翻就係、是、雖然有時候某一啲嘅工種啦，佢未必賺到大錢嘅，但係嗰種工種佢帶嚟嘅滿足感其實係會大於金錢就夠咯。 不過因為我明嘅，因為我而家做阿爸都係嘅，即係擔心嘅地方就係畢竟啊，有時候你可能唔係行一條咧，即係大家啊鋪好咗，例如話即係咩小學接中學啊，中學接大學啊，大學之後出嚟，跟住後屘你有某一個嘅專業資格， 係啊， 即係嗱嗰條路咧，某程度在於好多人嚟講，即係我哋做人做得耐都有呢個經驗㗎啦，就係、是、覺得喂嗰種嘅行法咧係比較平坦一啲嘅，你第時嘅生活咧係穩定一啲嘅。咁但係而家可能唔係喎，好多年輕人就覺得喂我中學啊，即係書都讀唔成唔緊要㗎，我咪可能上網拍片啊，我咪可能做我自己 KOL 啊咁樣樣，唔係話呢一啲唔成功，但係有時候家長嘅諗法就係話喂呢條路首先 唔易行之餘，亦都唔穩定。你唔知道究竟你最終行去一個點樣嘅方向。好、多時候你都係真係叫做話要有餸埋嚟，你先至可以食㗎喎。咁但係如果冇人捧個碟餸出嚟嘅話，咁你食乜呢？咁但係我又覺得咁。即系如果佢有一个目标啊，有一个嘅喜好嘅话、我觉得即系全副嘅心机时间放落去做，即系都系一件好事嚟嘅。总好过咩呢？总好过就系由头到尾佢嘅人生都冇为自己决定过任何嘢，系好多时候都可能阿爸阿妈话咁样，于是乎佢又冇思考过就咁、就跟阿爸阿妈嗰套行啦。咁慢慢咧佢就仿佛丧失咗就系，咦？究竟我系最想追求乜嘢嘢嗰个目标呢？咁我觉得反而呢一样嘢嚟得更加紧要。就是先就是从寻找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或者一个的目标开始，咁好自然呢你向着目标迈进的话呢，我相信你的人生啊应该不会失败得去边的。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咁啊，讲咗咁多即系啊，同写作有关嘅嘢咧，都要讲一讲啊，一部嘅漫画作品啦， 系非常之中意啊，因为佢系改编成一个真人化啦，电影啦，就系叫做《想成为小说家的方法》。 系啦，咁啊，顾名思义啦，入边就系讲啦吓，一个即系高中女生啦， 系啱升去高中啦， 系啦，点样成为一个小说作家嘅嗰个故事啦，系。 因为其实佢系令到咧呢一个日本嘅文坛啊，系上演咗一场腥风。血雨嘅，因为本身就系讲紧有一个出版社啦，就开始收紧一啲稿啊，就系去参加即系日本嘅一个芥川奖或者直木奖啦。即系其实日本比较即系出名嘅两个奖咧，一啲文学奖咧就系芥川奖同埋直木奖。咁佢哋个分别系咩呢？即系简单啲讲，芥川奖就系一啲鼓励新人嘅一个奖，而直木奖咧就系你本身出咗书噶啦，咁就 OK， 你有啲成绩咁就俾个奖俾你啦。咁变咗呢个出版社咧，就喺一个即系好多嘅稿件啊筛选过程中咧，就有一份咧喺呢个年代啊，竟然系仲要用手写嘅手写稿，好厚嘅一沓纸，但系佢就冇一啲联络方法，净系有个名字就系响咁样啦。咁、然后有位编辑咧，佢睇完之后咧，佢就哇 不得了， 不得了， 惊为天人之作， 即系佢直情系讲到明，哇呢一个会唔会有机会成为太宰治二世？即系太宰治就系一个好出名嘅日本文学家啦。即系佢甚至乎其实佢系入围过当年啊，即系芥川奖嘅第一届，第一届系1935年。佢系入围咗嘅，咁然之后佢就话：，佢、有冇机会可以做到啊？咁佢就去俾另一位编辑就话：，我求下你啦，你睇啦，我觉得呢一部好掂啊！佢有机会成为明日之星，即系直情系讲到呢一个响，佢系划分时代嘅分水岭，讲到咁巴闭。 因为同埋大家要明白嘅就咩咧？同时之间出版社都要搵人救忙啊嘛。 系啊，亦都系其实好贴近翻我哋而家嘅年代嘅。佢话翻就系因为啊，而家有智能手机咁普及啊，大家都挂住上网揿手机，其实即系讲到即系出版界啊，即系你话。其实出版界都有吃香噶嘛，譬如做旅游、做写真都可以好劲嘅。但系你话做文学嘅话咧，其实有时听亲文学咧，唔知点解有啲人会觉得，哇，听到两个字觉得好闷啊。但系其实不是嘅。咁然后佢就系即系讲翻喺文学界嗰度，点样可以去即系令到佢重振旗鼓啦。咁而去到阿响佢自己嘅人生啦。其实佢本身咧就已经就啱升高中啦。咁佢就入到学校之后咧，就想搵一个文艺部啊。咁然后佢入到文艺部。就见到几个不良青年喺度食烟，咁就喺度 hea， 咁然后佢就即系入到去就啊，我系想即系佢好酷噶，佢系我要入去文学部咁样啦。 其实好冷漠嘅呢个角色嘅感觉， 非常冷漠。 因为头先阿聪咧就系讲起咧，即系呢一个女主角啦， 系 点解能够令到咧即系呢一个文坛啊腥风血雨咧？因为本身其实对于呢一个故仔嚟讲，最有趣嘅地方，除咗本身佢系有写作嘅即系才华天分之外，佢嘅人物嘅性格设定咧，系几非一般嘅。 系，即系佢直情系即系一个一嚟好冷酷啦，二嚟有啲残暴添嘅。 所以头先阿聪就系讲啦，佢就系一开始点样烙印喺读者嘅心目中，就系即系突显佢呢一个残酷同埋冷漠咧，就系讲佢入咗呢个所谓文艺部，跟住咧就遇上几个所谓嘅不良青年啊。 系， 咁啊，其中有一个咧就吓佢啦，死靓妹走过嚟啊，信唔信我杀咗你啦？ 我要咗你个命。 系啦，咁咧忽然之间啦，冷不防咧。阿响咧就即刻咧，因为佢俾人哋抽住自己嘅衣领啊嘛， 系啊，嗰条呔啊， 系啦，跟住咧就即刻咧，嚼一声咧就即刻咬住对方嘅手指咧一。 咁樣樣咧， 係咬斷佢尾子嘅， 咬斷佢尾。係 啊，所以我睇完都覺得， 佢仲要咬斷嘅時候咧，係好冷淡啊，眼神咧係有少少冷漠同埋冷血嘅感覺噶嘛。 係啊，所以係好恐怖，而即係再緊接，其實佢都加入咗呢個文藝部嘅，咁亦都有一個比佢高 form 一年嘅一個部長啦，一個又係一個女生啦。咁其實個書櫃就好有特色嘅，就有分即係右邊同左邊兩個書櫃，右邊咧就係一啲實用書或者一啲即係精彩嘅作品啦，而左邊咧就係佢所謂嘅垃圾書。咁然之後咧。呢、这个部长就专登分咗类啦，哈！你哋有人居然欣赏到我呢个分类，我好感激，好开心咁啦。咁而呢位响咧，即系佢就话，唔系咯，你右边呢一度呢一本所谓精彩嘅书，呢一本作品咧，其实系垃圾。佢就即系专登将佢摆翻去左边。咁然后呢个部长同响咧就喺度拗咗几次啦。咁而拗到个位咧，直情啊部长系揾人将本书咧摆翻去精彩嗰个书柜嘅最上边嘅一个位啦。后屘即系以为 OK 搞掂咗啦，因为佢都话，我系你嘅师姐，你系要尊重。 你知尤其是在日本很多时候啲辈分吓， 好重要噶， 紧要噶嘛，系嘛？ 咁点知直情响咧，佢系即系一个愤怒底下咧，即系佢又系冇乜表情，但系佢愤怒紧嘅，佢成个书柜即系将佢推落地下咯，好恐怖嘅一个少女啊！呢个系， 但系亦都系因为咁，你就会即系觉得啊， 好深刻啦。 呢一个作品系好有趣味，因为佢入面就系讲紧就系今时今日啦，即系其实都是一啲嘅隐喻嚟嘅，即系你如果要读者去。去吸引佢去睇一啲嘅文字作品嘅话，即系除咗你本身嗰一个嘅即系文字应用要好靓啊，好修饰啊，写得好好之外，最重要就系咩咧？好多时候我尤其是讲紧小说创作咧，就系你个故事架构啊嘛，能唔能够打破一啲大家以往有嘅既定 框框 架系啦，即系我成日都讲啊嘛，就系要情理之中，但系要意料之外嘅。咁佢入面就系讲啦，有多时候大家成日都觉得吓，我哋生活入面要循规蹈矩，但系问题是你敢唔敢 要 break the rules 系啦，打破框架做嗰一个人咧咁。咁所以呢一部作品咧，其实。你如果曬味嘅話咧，都有幾多嘅趣味喺入邊嘅。 同埋呢一個導演咧，都真係幾打破框架嘅，因為其實佢就係月川翔啊，亦都係之前我想吃掉你的兒狀嘅一個導演啦。咁佢今次沿用嘅新人咧，就係舉版 46 啊，一對日本嘅女團嘅一個成員啦，叫平手有利奈。咁其實咧，佢自己咧亦都係首次演出，亦都係首次就即係主演做女主角啊。咁而亦都有啲人去襯托住佢嘅膽啦，就係、是、有小栗旬啊，同埋北川景子啦，之前喺兒狀都有出現過啦， 今次。 再去捧一捧住佢啦，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呢一部作品咧，我都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嘅。咁啊，即系到上映之后啊，咁我同阿聪或者可能再讲一讲啊，究竟呢一部作品之后会点样样啦。咁啊，今日时间咧到呢度啦，祝大家有个愉快周末，下个礼拜再见，拜拜。乐 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